OK， 依旧熟悉的嗓音，依旧延续了复古的硬摇滚的风格啊！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Bon Jovi 带过我们的 Because We Can， 依旧是那么熟悉的地点，依旧在释放你的能量。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其实呢 Because We Can 呢，简单说就是提问和回答了。那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你行。那我们为什么要参与呢？因为你行。为什么我们要做出改变呢？因为我们可以啊！所以呢，我们的歌曲呢，总是在寻找一种乐观的情绪和向上的正能量，去真正的发现杯子是半满而不是半空。下面一首歌，梁静茹《多数是晴天》。OK， 我们的音乐旅程现在就开始喽。 阳光没了，下起雨了，要微笑一整天，会很累的，所以天苦了，话题没了，聊什么真的会的，可不可以偶尔下雨不必永远晴天，虽然我没有太喜欢忧郁，可不可以让你清楚我想这是我的必须，若是过分讨好你有点势利好心虚， 话题没了， 其实我想的是我的必须，有时过分讨好你有点吃力和心虚，可不可以偶尔下雨不必永远晴天，虽然我没有太喜欢忧郁，可不可以让你清楚我想的是我的必须，有时过分讨好你有点吃力和心虚， 在寻找一种可以让大家听了之后很开朗的音乐，所以呢就选择了这首梁静茹的《多数是晴天》为大家首先送出了。没有那些困难坎坷和悲伤，怎么能够衬托出幸福的来之不易和珍贵的，你说呢？那所以就有这样的一首歌曲可以让我们把爱再次启动。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那在国外呢有一句调侃的谚语，说到 No money no honey，这事儿你怎么看呢？有请张慧春带给我们 Honey Money。

这样一首歌曲呢，是来自许美静的《拥有》。我们说，并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能够标上价格的。无论是多么的富有，我相信呢，也总会有人不爱你；无论你多么的贫穷，也总会有人喜欢你啊！正如刚才我们听到这样一首歌一样，《拥有》啊。Money 呢，不能够买到你的幸福，我们只需要用心去体会生活的每一分每一秒，去跳舞，去欢乐，用爱来交换爱。因为呢，所有珍贵的东西呢，都是免费的，阳光啊，空气啊，亲情、友情、爱情，这些都是免费的，这都是我们无法离开的，或者是交换的，难道不是吗？你也许此时此刻呢，最需要下面这样的一首歌曲来抚慰一下我们的心灵了。许巍的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看，让我们来一同感受一场如沐浴了微风般的爱吧，感受一下。 有些话语我不说，宁肯融化在风里。每当我感觉到你，就听到有花开放的声音。如是我选择沉默，每当风轻轻吹起，心里所有的美丽心愿都已融在蓝天里。每当我感觉到你，我心中的花就开满世界。每当我感觉到你，我会深信这一切。每当我感觉到你，总不能忍住泪水。当风真正能了解你，为何我的心充满残悔。 回乡路上。 什么成长有点难懂，时间不会退后，坐着感觉不到，依旧在懂的节奏，想一想你的左右，年长的头发藏着，等在那里的那个梦，马上站起来的冲动，打破等一等的懒惰，你开始懂别人就懂，就在太阳底下，我们都被照射发光发热，看得见谁在帮我，做一件对的事，这一天你会很快乐，下一个快乐也要超过，昨天多什么成长有点难懂，时间不会退后，我坐着感觉不到，地球在动的节奏，想一想你的左右，延长的头发藏着，等在那里的那个梦，马上站起来的冲动，打破等一等的懒惰，地开始懂别人就懂，就在太阳底下。

下面是川渝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川渝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剑顶清真羊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由卡比尔汉执导、萨尔曼汉主演的温情喜剧《小萝莉的猴神大叔》在京举行首映礼。卡比尔汉携在片中扮演萌萝莉的印度小演员哈沙利·马洛特拉盛装出席。值得一提的是，印度电影明星众多，其中最著名的男演员要算三大汉，即沙鲁克汉、萨尔曼汉以及中国观众熟悉的阿米尔汉。这次在《小萝莉的猴神大叔》中担任男主角的正是萨尔曼汉，他将憨直善良的大叔形象诠释得十分到位。影片将于3月2号元宵节登陆全国影院。由张嘉译、李小冉、宋丹丹、牛莉等主演的45集都市情感大戏《美好生活》今晚起登陆北京卫视品质剧场。该剧由著名制片人吴毅担任总制片人，刘进执导，张嘉译任艺术总监。昨天，2018年北京电影学院艺考拉开帷幕。今年该校共有14个院系艺术类专业招生。2018年北京电影学院总报考人次达45077人次，同比增长18.17%，再创历史新高。2018年该校录取难度最高的前5名专业分别是戏剧影视导演、表演、戏剧影视文学创意策划、戏剧影视文学剧作和广播电视编导。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各位来关注路况，目前城市道路基本畅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Power Music is coming. 颠覆常规，感受音域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OK， 欢迎回到我们的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晖，让大家在音乐当中呢充满自己的正能量哈。那么收音机前的你呢，这个时候也许正坐在办公桌前为明天的公文批示而烦恼，那也许呢在雾气蒸腾的厨房，然后呢辛勤着包着饺子，也许呢也正拿着相机在捕捉眼前的每一刻永恒，也许呢是每天窝在几平米大小的房间内不停地画着画，那也可能是他正拿着吉他努力地谱出自己的音符，就这样突然在某一个瞬间就被他的歌声所感动温暖了。那么下面呢我们来听到的是来自许慧欣的美好的时光，将无处不在的爱转化为生命中的续航动力，努力做自己，不放弃，不停地追求精神。 今天天气不错，太阳少了，还带着微风，或许该出去走走，我想带你吃好吃的想到的my sweet 错，当食物出现在电影里或者是歌里呢，总会出现超出食品本身的奇妙意义，比如王家卫电影里的凤梨罐头，还有张小娴小说里的桃子。爱呢就是草莓华夫饼的味道，心爱的两个人呢连空气都是甜蜜的，那食物的本身呢就加上了魔幻的意义了。不是有句广告说的好吗，爱他就给他吃某某某品牌的冰淇淋吗？没错，两个相爱的人呢，把所有的小细节化作是生活里的美好，用甜蜜来酿造生活，就像吃了一口甜甜的冰淇淋麦芽糖一样，让你幸福到不行啊。所以呢，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麦芽糖的香气吧。我是春晖，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有请周杰伦麦芽糖。 像田园诗人般，这样一天的生活。 散播，看你的四周，我低头害羞，我们愉快的梦游。我在桥上喝着麦芽糖酿的酒，稚嫩的小时候，我好想再游一游。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OK, 你的能量超乎你想象，这里是带给你无限能量的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春辉，欢迎回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聊了很多有关于爱情的无价，爱情的甜蜜啊，爱情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美好时光。那我们的生活呢，由爱组成。那么接下来像一首歌曲呢，我们可以听到爱情当中最纯净的感恩，来自汪峰的《谢谢》。 像一纷纷的夜，我回到家里，窗外是那满天闪烁的星星。我看着远方，不悲伤，不仰望，蹒跚的小路上有夜莺在唱。我看到了你，看到来时的路，看到那些尘封的痛苦与荒芜，仿佛看到你谎言的无名指上，盛开着娇艳的鲜花。谢谢，现在我只想说谢谢你，让我拥有孤独却完整的自己。我曾经伤着不明白了幸福的含义，时光真甜蜜，但一切已太晚。我不再等你找你，满脑都是你。可当我在街角的杂货店看到你，不自觉的泪水却依然夺眶而出。谢谢，此刻我只想说谢谢你，给我如此悲伤却刻骨的回忆。我曾经迷失在你的黑夜里，如今那些痛着存在的意义。那是最后一次看到熟悉的你，你靠在另一个陌生的怀抱里，只是那一刻我真没有很大感觉，只是突然觉得孤独 想要死去，谢谢，现在我只想说谢谢你，让我拥有寂寞却解脱的灵魂。我曾经粉碎在你的风暴里，此刻那些伤着不明白了幸福。谢谢你给我如此悲伤却刻骨的回忆，我曾经迷失在你的黑夜里，如今那些痛让我懂得了存在的意义，如今那些痛让我懂得了存在。 没错，来自汪峰的谢谢来送大家了。嗯，没错，我们需要感恩啊，感恩有人让我们懂得爱，懂得宽容，懂得分享与感动。爱呢，绝对不是大声的喧哗，爱呢是默默无声的，爱呢也是成全和牺牲的。它不会产生嫉妒和怨恨，爱呢是正能量，它会让你更加的勇敢和坚定，而且呢也让你更加的有力量和担当。 OK， 今天说了这么多的爱之后呢，节目也接近尾声了哈。那在节目最后呢，为大家送出的是来自我们的 Green Day 乐团带过我们的一首歌曲，叫做是 Oh Love。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告诉我们，让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要寻找生命当中属于自己的那份爱，这不是世界的大爱和博爱，而是新的一种自由。乐观的生活，乐观的工作，乐观的好好的去爱吧。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今天就到这儿喽。接下来我们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们呢明天再会喽，拜拜。 Won't you rain on me tonight? Oh life, oh life, please don't pass me by. Don't stop, don't stop, don't stop. Just can't be satisfied. Oh, losers and cheaters, won't you please hold on my line? Oh, hours and hours like the you